咋吧？还好吗？这里是巴黎傻娃。长期共存，对症下药，因地制宜，这是对疫情走势的判断。保护、检测、隔离，这是接下来的防疫重点。5月11号之后到底怎么办？今天下午3点，法国总理菲利普在众议院向议员们解释政府即将拿出的解封方案。今天只有75名议员到场，更多的议员则用在线收听的方式云参与。据说啊，在晚上6点前，他们要完成投票。昨天我们也说了，很多议员对听完解释立马投票表达了不满，他们觉得如此雾里看花，投票呢也会流于形式。听了一会儿菲利普的讲话，内容真的没有新意，只是用词上没有最谨慎，只有更谨慎。比如提到口罩，除了坐地铁必须戴，对于其他场合，他的说法是普及口罩更为可取。他还说建议客人和服务员在恢复营业后戴口罩。菲利普此番留有余地，实在是现实的无奈。尽管他也说5月11号将有足够的口罩供应。比如谈到学生返校，一改之前的言之凿凿，政府的最终方案里不仅说循序渐进，而且还加了程度副词非常。翻译成中文世界熟悉的语言，应该就是不急不躁、稳步推进之类的吧。而且返校时间也从5月11号推到了语焉不详的5月底。再比如检测，5月11号之后，每周70万份病毒检测等着有症状的各位，费用100%医保报销。而一旦检测阳性，就地隔离。当然总理也专门说了，隔离啊不是惩罚。还比如谈到用手机应用程序进行疫情追踪，菲利普说现在讨论还为时尚早，而最终是否上马且听专家投票。他甚至说如果这一切没有明确的指南，那5月11号就不能解封。看了一眼时间，到巴黎时间下午4点，菲利普还没讲完，说好的6点投票呢？那之前还有2个半小时要留给议员们辩论呢。听到目前昏昏欲睡，真的戳中傻娃的似乎只有出门手续简化了。以后啊，方圆100公里以内出行不再受限，但依然需要说明您是因公还是因私。看起来这潜台词还是没事儿别乱跑。会场内大戏才演了一半，会场外啊，人们也自有盘算。眼看离解封的日子越来越近，还有不到2个星期，那有关第二波疫情是不是会降临的担心也越来越多。大家的分析不无道理。第一，隔离措施成效明显；第二，群体免疫谈何容易；第三，防疫只能延缓传播。另外啊，相关研究模型也预警，解封后第二波疫情可能来袭。该来的总会来。这会儿菲利普还在接受议员们的狂轰滥炸，结果到底会如何呢？你猜？